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朝委会5月2号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宣告成立。朝委会决定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举办庆祝会等政治文化活动。